第167集，出事了。两天后，曲阳波突然把仁义拉进办公室，脸色十分难看地说：“ 出事了。” 仁义很少见曲阳波会这么严肃，这么凝重。大部分时候，曲阳波处理中队的内外事务都是游刃有余的，因为他从小被培养出了极高的政治觉悟。 怎么了？ 上次你们在安家小区出的警，被放到了网上，针对中队15分钟到现场，你半个小时到现场，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 当时大中午堵车啊，从凤凰路到安家路在堵车情况下，15分钟算快的了，我那天请了假的。 你的这个解释有用吗？比得过因为你们没能早点到而被活活烧死的年轻母亲重要吗？ 仁义僵住了。 这件事发酵得特别快，昨晚出来，今天就在网上掀起了很激烈的讨论，上面已经注意到了，决定下派调查组。 这都是那个男家属干的？ 不太像，我已经让傅凯调查了新闻来源，一开始是他个人在网上曝光，然后有部分网民参与讨论，然后是媒体，昨天还是正常的社会新闻发酵速度，但今天开始就不正常了，有人在通过一些手段增加这件事的曝光度和引导网民的舆论风向。 这不像是一个刚刚失去妻子的男人能干出来的。 没错，他曝光只是为了发泄愤怒，这个时候他要安抚家人，要处理善后，有更多的事情比泄愤更要紧，所以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 仁义刚要说话，手机就响了，他有预感是龚应贤打来的，掏出手机一看，果然是。电话一接通，龚应贤单刀直入地说道：“ 这件事我们在处理，小谭查到有网络营销公司的推波助澜，我们怀疑背后资金跟紫烟有关，你不用着急，造谣的都跑不了。” 龚应贤的声音就像沉闷山谷里的一声鸟啼，有拨云见日的清透感。仁义心中稍定：“ 我没急，我们做的一切都符合程序，我问心无愧。” 网上的东西你也尽量不要看了，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可能都是收了钱的或者被蒙蔽的，等我们处理不要在意那些东西，我们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消防员。 仁义嗯了一声，脑子里却忍不住开始想象网络上有多少刺耳的言论。挂了电话，曲阳波说道：“ 参谋长下午就要过来调查，我们先准备几样东西，那天车库的出警录像、行车记录仪、现场的影音和文字记录，你的请假单，你也尽快把出警报告写好，战士们的情绪我去安抚，你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好。”“ 哎，你也不用太担心，就像你说的，我们是符合程序的。”“ 我担心的不是上面的调查，我担心的是紫燕，这个人神秘到摸不着一丝跟他有关的线索，他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指使着他的信徒一个接着一个的出来作恶。”“ 可是他的信徒也在一个接一个的落网暴露，赤天使在国内的用户也基本都被盯上了，警察早晚会抓到他们。我和你一样对龚博士有信心。” 仁义微微一笑，他也一直都相信能抓住紫燕这个狡猾又强大的犯罪者的一定会是龚应贤。回到办公室，仁义准备把写了一半的出警报告补完，但动笔之前他还是忍不住拿出了手机搜索了相关信息。他知道龚应贤不想让他看是怕他生气，他也知道他看了一定会生气，可他控制不住。流传最广的一段视频和文案，那段激愤的矛头直指凤凰中队和他的文字，从口吻看正是那个男家属写的，质疑他们延迟出警，指责他们擅离岗位，甚至还有动手和威胁。仁义光是看文字已经觉得胸口发紧，呼吸急促。他点开了那段只有两分多钟的视频，视频经过剪辑证实了他们到达的时间，以及后续他们为了阻止男家属撕扯而将人按住，其中也有龚应贤的警告以及男家属痛哭亡妻的收尾。以视频呈现的内容来看，他们不仅大大迟到，错过了争分夺秒的救援时间，还与悲痛欲绝的家属产生肢体冲突。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够轻易带入男家属的处境， 然后愤怒。任意调整了一下呼吸，迟疑着点开了评论，每看一条心就往下沉一分。评论里充斥着不理智的谩骂、指控和毫无根据的猜测，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渎职的、冷酷的、贪生怕死的、害死一个母亲的罪人。任意把手机摔在了桌上，烦躁地搓了搓脑袋，他很想去回复几句、解释几句、反驳几句，可是看着那成千上万的留言，百口莫辩。连他都这么沮丧，其他战士们？任意起身想去看看他们，但想起屈阳波说的话，又坐了回来。出了问题，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他现在首要的是把出警报告写完，把事情完完本本地描述出来。下午，当许进带着两个调查员来到中队时，任意和屈阳波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些证据足够证明他们没有违纪。许进一进门就黑着脸，任意等人都没见过他这样，足见事情的严重性。但任意自认没有错，也没慌。 参谋长， 你们两个跟我进来。 许进指了指任意和屈阳波，两人面面相觑，跟着许进进入了会议室。许进把一叠文件狠狠地拍在了桌上。 那两个调查员是总队派来的，一会儿还有纪委的人过来。我现在卖着我的老脸先跟你们单独聊，在他们进来之前一起想想办法。 纪委？这件事跟纪委有什么关系啊？ 哦，你们还不知道，但很快所有人都会知道了。打开看看。 任意狐疑地拿起文件抽了出来，看到第一页脸色就变了。曲阳波偏过头来瞄了一眼，反应跟任意一模一样。 你们以为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那个视频？本来是，这种事我们支队自己处理就行了。但是这个文件今天早上送到了总队，网络上也应该有了。 任意只觉头皮阵阵发麻，脑子也陷入了短暂的混乱。事情真的严重了。那份文件是他爸在龚应贤的医院的部分医疗记录和一些照片。文件里质疑他是如何负担这家私立医院1800元一天的特殊护理病房和预估超过100万的高端定制医疗费用的。任意还僵在原地。曲阳波已经整理好思绪，开口道： 参谋长，这件事可以解释。 解释？ 第一，这家私立医院的控股股东是龚应贤，他和任意关系不错，任意在查案中帮过他很多忙。第二，龚应贤是19年前一场火灾的幸存者，当初把他从火场里救出来的正是老队长。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家医院有公益医疗和科员名额，是完全免费的，老队长使用的正是这个名额。 你这些理由人情上过得去，纪律上过得去吗？任意，你是国家公职人员，你这种行为一旦定性就是谋私，就是受贿。 任意握紧了拳头，脸色苍白不已。 这个是谁送过去的？ 当然是匿名的。而且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一个晚上能准备出来的吗？人家早盯上你了。任意啊，任意，你怎么这么大意啊？你没点政治头脑啊？还有你屈阳波，你大院长大的，人大法律系硕士，他妈书白读了，你不会提醒他？ 我疏忽了，不怪他，我事后才告诉他的，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你们两个真是，这个东西在网上一曝光，就没办法低调处理，到时候我和老陈都未必保得了你。 参谋长，我错了。 你怎么跟任队长说的？是不是瞒着他干的？ 任意点点头。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以为你爸贪图这点享受吗？闹不好把你自己前途搭进去，你让任队长的晚年怎么办啊？那个龚警官从小在国外长大，体制内的东西他懂个屁呀！他真敢给你也真敢要。 我告诉你，他也一样有麻烦，你们蠢到一块儿去了。